黄莺莺这个歌手呢，对于台湾歌坛来说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她也算是女歌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她的前卫和另类呢，早在90年代就已经慢慢的在她的歌曲当中凸显出来。另外，她的个性也绝对不是单一的深情或者摇滚，她是属于既可以国际化又可以走婉约路线的女生。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回过头去慢慢的听她以前的歌，一点都不会有落伍的嫌疑。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来自于最近几年台湾歌坛的相当有标识性的男声，萧敬腾。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如果没有你，这首歌的原唱是莫文蔚。我始终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莫文蔚那双性感的长腿，还有深刻寂寞的神情。萧敬腾的演唱最大的好处是，因为萧敬腾也拥有着一把让人觉得寂寞的嗓音。 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嗓音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女生，她天生具有温暖的慵懒的爵士嗓，她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志平的女儿，她是王若琳。 看阳光在闪耀，看你的背影，你不过离开时都看看我，你的微笑，我怦然心跳，因为在我的心上现在有了一个人，因为在你身旁我不再害怕生命的空洞，现在一切是那找到另一个

得越深越浓越缠绵，能不能再见你这最后一面。 刘德华入行30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有华人的世界就不能绕开这个名字。接下来的这一位呢，跟刘德华拥有着几乎相同的地位，他是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天后，应该说华人音乐圈当中的国际天后，他是 Coco 李玟。 蓝色橘色紫色满城霓虹，点缀荒凉的夜空，被音乐拉远远的你我，祝福凝结空气中，几年几月几天几个秋冬，越酸越让人失落，你的地址从此是自由，你说你不愿再回头，静静地想想你的脆弱，也想你温柔的笑容，世上的伤痛让你变好多，两个人什么不能说，我在街头你在街头，泪水各自汹涌，让飞机在

吴克群的心路不算特别顺畅，也是历经了一些曲折的坎坷，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接下来的蔡依林其实也是如此，在《看我七十二变》之前，她都一直被人称为是少男杀手，远远还没有到今天的台湾流行音乐天后的宝座。不过最终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打拼，以及常人所不能做到，她终于成就了今天的自己。这首歌是她难得的慢歌，我们来听《你还爱我吗》。 夜里传来雨的声音，轻轻拨动心的旋律，情不自禁想起你那些甜美的回忆，总是不小心就淋湿了我的眼睛。爱情需要一些呼吸，偶尔保持一点距离，回到朋友的关系，让你自由的来去，从此想念你只能放在我心里。哦吼，你还爱我吗？一直好想问这句话，却又怕听到你真实的回答。你还爱我吗？为何你总是不说话？眼看我为爱不爱挣扎，你爱我吗？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心里还惦记着你，在这冷冷的夜里，感觉那么的熟悉，好想再见你，想听听你的声音。哦吼，你还爱我吗？只好想问你这句话，却又怕听到你真实的回答。你还爱我吗？为何你总是不说话？眼看我为爱不爱挣扎，你爱我吗？学着面对独处，给深爱的你祝福。爱我吗？我一直好想问你这句话，却又怕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雪，而我只有思念勉强能温暖黑夜。拥抱里我已经千山万水，每个男人都有所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情三十六计》，但是演唱者并不是蔡依林，而是信乐团的主唱信，以及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这个女孩就是信的亲生女儿，名字叫做小丸子。父女两个人合作起来又格外的默契和让人觉得温暖。我们都知道信乐团是以摇滚来征战江湖，可是因为加上了这个可爱的童声，让我们反而觉得铁骨柔情，别有一番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骨子里温柔声音却非常坚强的彭佳慧。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似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不免觉得感慨和遗憾。你看，世事总是这么难料，所以才会有了相见恨晚。老天不会那么顺畅地安排我们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情。所以除了命运的安排之外，也许需要我们更多一些努力和争取。张信哲，这也是90年代我们的少女时代最喜欢的、最迷恋的情歌王子。过火送给各位。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